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6集，雨夜奇案。包衍赶忙搬着梯子爬上去拿明路，展昭过来救下被庞玉晃得头晕目眩的陈明。 老爷子，你知道亲家老宅的命案吗？ 陈明被展昭扶着坐下，接过淳华给他倒过来的水，想了想，皱眉看展昭。 金家老宅。西山金家。 老头又问了一句，众人都点头，老头伸出一根手指头。 鬼。 众人都一愣，以为他要说鬼宅，也点头。老头却接着说， 鬼知道。 众人嘴角一抽。这时包衍捧着卷宗过来了，跟宝贝似的掖着，顺便把20年前到25年前的都翻了一遍，记在脑子里，还给了白玉堂几本，那意思让他也翻一遍，多几个人记住比较稳妥。白五爷在一旁翻卷宗，展昭等人以为老爷子不知道金家老宅的事情，就想告辞走了，还有好多要查的，幸好明录保存下来了。谁知这时老头却一摆手。 慢。 众人都看他。老头指了指远处桌上的文房四宝，淳华帮忙将文房四宝端了过来。老爷子拿着毛笔蘸了墨，颤颤巍巍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随后将笔搁下，把纸给了展昭。展昭一看就见是一个地址，城东虎子巷的一所民宅，有些不解。老头指了指那张纸条。 去问。鬼知道。 众人愣了一会儿，同时了然。感情这鬼知道是个人呐。林霄跟林夫子一起回太学，老头闷声不响在前边走，林霄在一旁跟着，不时拽老头一把，以免他撞到人或者被人撞到。林霄倒是也没多问，就这么护送着老爷子一直回到了太学。到了太学之后，林夫子坐在书房里发着呆，正想心思，一股茶香味传来，老爷子抬起头，就见眼前放了一碗熏豆茶。老头愣了愣，瞧着茶碗，就见里头有橘色的橘皮，白色的芝麻，还有圆滚滚的绿色熏豆，香气扑鼻。林夫子愣了良久，笑了。 这茶可是有些年头没看见了。 林霄在一旁坐了，自己眼前也放了一碗，拖着下巴。 这是老太太泡来喝的茶，一般书生不喝。 林霄将一个瓷罐子和一个布兜子放到了桌上，林夫子打开瓷罐子看了看，就见里头有腌制好的盐精橘皮拌的白芝麻，那兜子里是烘的干瘪的熏豆。 陈夫子家煮饭的奶奶给我的，我喜欢喝这个。 老头盯着茶碗发呆，随后端起来尝了一口，满足地笑了。凌霄见他心情好了，就问他， 想到线索了？ 你也是鬼精灵，跟那几个小的是一个德行。 那你看着很不开心呢。 你知道龙图阁有多少书吗？ 天下最多的藏卷应该都在里面吧，不算卷宗，光藏书量就很惊人了。 对呀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准确地找到卷宗和太学名录，然后拿走，这不是一般外人能做到的事情。 应该是很熟悉龙图阁的人吧？ 熟悉龙图阁的人只有两种，一是展昭他们那样常进去查案的。说实话，你真让展昭进去，他也找不到书的。得要管事儿的带着，包爷和公孙先生常常帮着整理书卷的，倒是有可能找到。 而另一种 是太学的学生或者夫子吧。 这次不止死的人里有曾经太学的学生，唉，凶手可能也是太学的人，或者是曾经的太学学生，而丢了的名录和卷宗又跟20年前太学的学生以及金家命案有关，偏偏金家也有太学的人，能进太学的都是天之骄子，可是饱读诗书之后呢，都干了些什么呢？连杨伯都杀了，简直不可原谅啊。 凌霄看林夫子，果然老头此时神情黯然，十分的伤怀。 出去晒晒太阳吧。 凌霄指了指洒满了阳光的院子，还有石桌上那只正晒太阳的小胖猫。林夫子点了点头，和凌霄一人端着一碗茶走到院子里坐下喝茶。老头吐了苦水又喝了茶，晒着太阳就没刚才那么憋闷了，换了个话题。 你以后想做官？ 没兴趣。 那你为何要来太学念书？以你的性格应该想云游四方吧。 让我念太学是我爹的夙愿，而且陈夫子也让我来，他是我恩人，他说的我自然要听。 哦，子贵啊，你爹嘱咐你要考太学？ 我爹当年也考上太学了，他人都到开封了，不过后来没念成回去了。 为什么？ 不清楚，我爹没说，我就听我娘说我爹回去之后闷闷不乐了好一阵子，不过那应该是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，大概是20年前了吧。 林夫子皱眉，看凌霄的才学，他爹应该不会是凡夫俗子，这么可惜呢，到了开封都没念成，于是追问， 难道是因为学费？ 应该不会吧，我爹做伞比我做得好，我这一把伞不还换了2坛上千两的酒吗？ 这倒是。那你爹干嘛回去了？对太学不满吗？也不对呀，要是对太学不满，他就不会让你也来了。 凌霄捧着茶碗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笑了笑。 我爹书呆子气很重的。 子贵说你父母早逝是因为什么呀？ 凌霄微微的愣了愣，沉默了一会儿。 我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不是病逝或者意外吗？ 我爹娘是10年前死的，被人杀的，那时候我只有8岁。 我爹娘过世的时候我也8岁，他俩也是被人杀的，不过那时候天下还不太平。 那你被送来太学的时候几岁？ 跟你差不多。 林夫子喝茶，示意凌霄继续说。 那天晚上我记得雨下得很大，我夜里被雷声惊醒，醒过来的时候爹娘都不在身边。 凌霄回忆着往事。 我从卧房出来就看到书房的灯亮着，于是就走过去，然后我听到了我爹娘在争吵些什么。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房里突然传来了我娘的惨叫声，随后房间里就没声音了，很安静。房门是从里面锁住的，我推不开，最后我跑去敲隔壁街坊的门，隔壁的叔叔婶婶跑来撞开门，发现我爹娘已经死在房间里了。 林夫子听完愣了。 他俩怎么死的？ 官府验尸，他俩都是被人以掌击额打死的，但是我当时没看到有凶手，后窗户开着，凶手大概是从那里逃走的。书房很乱，之后我就被陈夫子收养了。这些年陈夫子也一直在调查我爹娘的死因，可还是没有结果。 你爹娘平日会争吵吗？ 林夫子觉得这事情相当蹊跷，就接着问。凌霄摇了摇头。 很少，他俩很恩爱，而且我爹是斯文人，很少发脾气。 那你听到他们在吵，具体吵些什么？ 我当时记不得太多，只有一句听得特别清楚，我爹说他一定要去一趟开封把事情弄清楚，而我娘就让他算了，想想他和我别再生事端了。 林夫子沉默良久，点了点头。 所以你来开封念太学，也是想调查当年你爹娘的死因吗？ 嗯。 不如找展昭他们帮帮忙，你爹娘的案子那么特殊，龙图阁里一定存有卷宗，展昭他们还是很可靠的。 嗯，展昭白玉堂嘛，一个猫一样的吃货，一个挥金如土的帅哥。 那个只是表面。 林霄乐了，摆了摆手。 我知道他们可靠，不过貌似最近已经忙不过来了吧。反正我也等了十年了，早破案或者晚破案，我爹娘都不会再活过来的。等这次的命案查完了再查我那件也不迟。 林夫子点了点头，伸手拍了拍林霄的肩膀。 放心，一定会把当年的案子查清楚，你就安心在这里念书。 嗯，不过安心好像有点困难，每天那么多人盯梢。 林霄端着茶杯边喝茶边嘟囔了一句，林夫子没听明白，好奇问他。 嗯，什么？ 哦，肚子饿了。 林霄跑去书房拿了文房四宝出来，大笔一挥，一幅雪梅图就画好了。林夫子张着嘴刚想夸一下画得好，谁知林霄拿了画就拽起老头。 走了，卖了画请你吃好吃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